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谱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啊，从昨天元旦开始的我们2018年啊开心茶馆的一个新的主题，按季推出的一组系列节目，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和您一起啊逐字逐句的走进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典籍。三字经啊，开篇的这几句，我相信就算对整个三字经可能不熟悉没有了解的朋友，就是让您背上几句，开头这几句也都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句相声演员是怎么歪讲的啊，说有一个人姓任叫之初，但是呢他以前其实不姓任，姓什么呢？姓善啊。这句写错了，流传错了，不是姓本善，是本姓善。说这位任之初啊本来是姓善的，叫善之初啊，后来改姓的人。他们家住的呢离这个姓乡比较近，离习乡比较远啊，故此说姓乡近习乡远。这个呢纯粹是叫狗带饺子胡勒哈。但是我们这组节目昨天已经给您说了，我们不能只是歪讲啊，咱们也得有这个正讲的内容。三字经里面开篇所说的这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放在开篇之首，这算是开宗明义了。其实已经给这部三字经啊，我们说定下了一个基调。您别看这是开头的六个字，某种程度上来讲，通篇我们阅读三字经下来，您会发现这六个字啊，其实它蕴含的思想是最为深刻的。它不像后面很多内容，那是没有争议的，我们说一些知识性常识性的内容。这六个字所阐述的这个观点，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东西方概莫能外啊，无论中国外国，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自古就被我们的历代先贤去讨论去思考去辩论的问题。人性，本真的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也很有意思啊。不论是什么样的文明，似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都有探寻自身的这个需求愿望。人们会想知道，我们人从一落地开始，天生我们说本性到底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被这个中外古今啊基本上分成了四类观点。一类呢就是性善论，也就是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啊，他所持的这个观点，人性本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观点呢？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继承的是正统的儒家学派孔孟之道，性善论这是孟子的思想。可是同样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位集大成者，另一位先贤荀子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荀子呢却在这个问题上和孟子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性本恶。 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先贤啊，分别提出了性无善恶论啊，就是人性本身没有善恶之分，那一张白纸，过后在环境啊、后天学习的影响下分出了善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性当中啊，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并不绝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待的，西方也是一样，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基本上啊也是提出了这样几种不同的观点。不过随着文明的发展呢，东西方之间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啊开始有了差别。西方呢，在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和宗教的发展也有关系，逐渐的啊，主流的思想呢倾向于人性本恶。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名词啊，西方传过来的叫原罪啊，就是认为人身上本身你从出生就带有的一些不好的这些东西，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我们去克服它，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是去赎罪啊，救赎自己，来把我们的这个原罪给它抵消掉。但在中华文明的传承过程当中，从古到今逐渐的我们看到性善论占了主流。这其中呢，当然我们说也有三字经的这个功效啊，因为头几句这大家都会背，人之初性本善，潜移默化中我们似乎接受了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可是今天我们用现代的科学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真的未必是一个定论。因为从古至今持性善论性恶论的人啊，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很多的佐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持性恶论的人啊，他们能够找到反驳性善论的观点还更多一些。最简单的，孩子从一出生咕咕坠地，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肯定是去找妈妈要喝奶。但是在那个时候，母亲正是处在最疲劳、最痛苦、刚刚有那么大的体力消耗的时候，可能根本无暇顾及到孩子。但是母亲身上的这种母性，我们说这种光辉，展现出的是，我宁可自己苦，我也要让孩子吃上这第一口奶。可是作为孩子来讲，这是真正的人之初啊，刚刚出生，刚刚落地啊，他心里面会有照顾母亲，让母亲先休息休息这样的念头吗？他的本性使得他不顾母亲的疲劳，我要先解决自己的肚子填饱的问题，我就要去找奶喝。那性恶论的人就认为，这说明人性本身它是恶的呀，他没有去考虑他人的这个因素啊。那么甚至于啊，还有更残酷的例子，我们东西方其实早先都有思想家提出过，就是人类我们在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类似后来达尔文所提出的这个自然选择，物竞天择呀，在资源有限、人口又固定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说现有的资源不够这些人使用，那么必然会有一些人得不到资源。什么样的人得不到啊？善良的人。把资源让给别人的人，他自己就会死。能够活下来的反而不是善良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恶人的后人，我们才得以传承下来。这样的观点太残酷了，也太可怕了。我们如果说就此接受这样的观点，破罐破摔，那个麻烦了。但是所幸的是，我们的思想家并没有把认识停留在这里。无论他们秉持的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归根结底，大家所采用的方法，解决我们人性当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方法，是殊途同归的。性善论的人啊，我们说三字经为主导的啊，这个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当中本性是善良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带给他一些恶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通过学习来保持我们自己内心当中最善良的那些东西，就会被周围的这些恶的东西所牵引、所带跑，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走向不好的方面。而持性恶论的人认为呢，正是因为我们本性人都有恶的层面，所以后天必须要通过学习来约束我们本性当中这些恶的东西，通过学习我们去向善，用善的东西来压制本性当中恶的东西，最后我们去成为啊，像圣人一样的这些先贤。所以圣人给我们定下礼乐的制度啊，给我们定下我们应该遵循的仁义礼智信等等的这些标准，那都是因为要帮助我们去克服性格当中恶的内容。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今天我们如果给孩子讲解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啊，没有必要一定按照古时候啊儒家的这些老师们这个思想是吧，告诉孩子人打从生下来本性就是善良的，不必这样。坦诚地告诉孩子，人性当中我们有本能的一面，可能啊肚子饿了我就是想马上吃东西啊，这是人的本能啊，无可厚非啊。但是咱们家里头啊，按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礼节懂规矩的话，老人爷爷奶奶如果还没有落座，还没有动第一筷子，哪能有晚辈说自己先上来夹一筷子吃，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发生的。那么我们说告诉孩子你饿了想吃，这个是正常的，不必因此说有负罪感，但是尊重老人让爷爷奶奶先吃，哎，这个就是你有礼貌的一个体现，懂得礼节，规矩该守的守，自身的需求该正视的正视。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哎，我们逐渐的自发的，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的行为都是符合善的标准，这样就可以了。至于人性本身啊，到底是善还是恶，那么作为开蒙阶段的孩子来讲，这个问题啊，说白了他根本也理解不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啊在孩子开蒙阶段就直接给孩子一个定论，告诉他就是善就是恶，这些呀不是我们可以强加给他的，还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啊让他自己去体会比较好。不过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也会发现，哎，有的人好像真的他天性就是比较善良啊。哎，我们今天啊从科学的角度，心理学的发展已经发现，不同的人在体质上的确存在着差别，导致呢他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我们说这个身体层面啊，我们人的结构，有的人可能就是腿长，有的人胳膊长啊，有的人这个腰肢可能就比较灵活一些，有的人韧带呢就比较软一些，这样的差别同样也存在在我们的精神层面。有的人天生共情能力就比别人强啊，所谓共情就是看到这个人伤心你也跟着伤心，看到他高兴你也跟着高兴，这样的人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哦，这好善解人意啊，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善良，很愿意和他去相处做朋友。但这些呢，如果说您本性当中不具有，通过后天的学习也可以慢慢的习得这样的能力，当然可能层次上啊这个程度上还是会有差别，这都没有关系，不放弃学习就可以。我们生活中不还有一句话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实这讲的就是人性当中可能本身固有的这些善良层面的内容。那么具体到孩子，我们说人之初这个阶段到底是善多一些还是恶多一些呢？我们呀，不妨来听一段传统相声作品。小淘气儿既是作品的名字，也是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这孩子就叫小淘气儿。不同的版本里啊，他淘气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版本里呢，他就是一个皮孩子，老爱恶作剧。但也有一些版本里啊，这人物形象啊更加的鲜活丰满，我也更喜欢。这孩子之所以恶作剧啊，是因为他看到有些大人干的这个事儿不地道，不符合他心里面善良的标准。欺负邻居街坊的老人，他想替人家打抱不平，所以才做了这些恶作剧的事情。这样设计啊，这孩子展现出来的就是善的一面。而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我估计大多数人听了以后都会觉得，这孩子还真的就是挺淘的，似乎在这里啊，恶的层面又多了一些。我们来请上一代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为您表演这段传统相声《小淘气儿》。 说今天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小淘气儿，就是啊，小孩啊淘气。说这小孩啊，这阵儿的跟旧社会的不一样啊，这是说的是旧社会那孩子淘气。说现如今的这个小孩啊，玩耍、游戏，跟我们那阵儿都不一样。您拿我呀是倒退50多年的小孩啊。说这阵儿的小孩啊，您瞧，不用说呀啊，上学的，就说不上学的，啊，您瞧三五成群，这一条胡同啊有个十几个儿，二三十个儿不等，这一块玩儿，您瞧干嘛？排队呀，什么也赛个跑啊，抢个旗儿啊，拍个皮球啊，都是游戏的事儿，体育都好。连到我们那阵小时候呢，没有这个游戏。我们那阵什么呀？ 说出来呀，二十多岁弟兄他都不知道。您不信呢，跟五十多岁六十来岁人打听准知道。干什么呢？打鞋庄啊，葫芦盒子腰，磕边儿。哎，您瞧这个游戏，打鞋庄，怎么叫打鞋庄啊？把鞋都脱下来啊，这一群孩子把这鞋呀一只一只都立在一块儿，立一只，这孩子多了不就多了吗？那鞋一人拿着一只啊，往那上打，光着脚，您再打一天鞋庄，袜子也袜底也磨破了啊，脚也脏了，回家还得让妈妈给洗脚。这回子有个钉子瓦肠啊把脚扎了，这个事儿常装，这是打鞋庄啊。磕边儿到北京啊叫撞钟，赢什么的不赢钱，赢这个东西太特别。二十多岁的弟兄啊他听得新鲜，叫什么叫赢拱的，磕边儿啊赢拱。这拱是怎么个意思啊？把这腮帮子拱的都肿了，拿腮帮子拱啊，到冬天啊都裂口，一拿着个老钱在墙脊角这一磕，这个出去三丈，腮红那一磕呀，赶一下坡这钱一轱辘五丈五，得了，那算赢了。这三丈得给拱过去，怎么拱啊？趴地下，把这个手啊搁在这钱这儿，这钱在哪儿搁在哪儿，把这钱拿起来立着，搁在手缝里头这么夹着，啊，拿腮帮子这么一拱这钱边，嗯，这钱这么一轱辘，多的轱辘那多的算白，过了多了呢，过了多再往回拱。您就说那阵儿跟这阵儿，旧社会新社会一比差远了，啊，说那阵儿小孩儿也有淘气的，淘气呀，让人瞧着有意思。你想我们那那小孩要淘气呀、啊，让人瞧着可怕，啊，都害怕。那小孩惹祸，说大人打错了，越打呀越坏。独人淘气的孩子，你打吧，你怎么打也管不过来。如今怎么他不淘气了？说服教育，他不，他小孩啊，他顺着你，顺着他就好办，你呛着他是越呛着越来，啊。我们那边街坊有小孩，谁呛他谁吃的亏。这小孩叫什么叫滋儿，这是我们一块一般大的。现如今这滋儿有没有了？头几年我回北京还见着呢，比我大几岁，六十多。现如今啊，这孩子这滋儿啊，说这个滋儿这字怎么写呀？提手草字头一个水字，水底一土字，合着这边就提手，这边是草字头水土。怎么讲呢？是想当初啊，乾隆啊，清帝那个皇上乾隆啊，上江南去打江南围，坐着船，江里头有时候起这个舟啊，舟上长这个苇子，他顺手揪两根，这船行着呢，就把这苇子给揪出水了。他这么一想呢，滋儿就这么声。他要一问呢，这个体仁阁的大学士刘世安刘墉说这个滋儿这字怎么写呀、啊、要怎么那个刘墉脑筋清楚啊，可是那年月啊对于这个字上有办法，拿过来就写了。要是我写不上来，提手草头一水底一土，这要讲呢草啊，这苇子是草本呢，它有草头，在江里的长着，江里是水啊，它有水的底是土啊，没土它不能扎根儿啊。上面是草，当中间水，底是土。提手上就手啊，手这么一揪，滋儿响了。那这滋儿，说这滋儿这孩子，谁瞧见谁可爱他，爱他可都怕他。怎么着呢？这孩子骨鼻骨眼儿啊，八九岁，哎，挺好，挺好啊。这小孩书胖不大单的，梳这么一个冲天锥，冲天锥叫小辫儿，大的又叫小辣签，就叫冲天杵，这么一个拿着红头绳啊，这么一缠，缠有这么憨， 这小孩要有人缘啊，跟这没人缘的小孩就挑这辫子绳。这辫子绳啊，一天一洗，那是有人缘的孩子，啊，五天也不换，那是没人缘。怎么有人缘的孩子他脏，他那辫绳就脏。新辫绳，走到哪儿啊，谁瞧得起爱逗他，逗他就揪小辫儿。哪儿去你？一揪小辫儿，小孩一回头，哎，撒手，哎，他揪得挺疼的。小大爷，小大爷，撒手。我不叫你怎么样，不叫你揪，你给揪起来。你看他那么一晃悠呢，他这手上有汗呢，啊，一攥的潮了，再一直刮风呢，招土呢，他不就脏了吗？这滋儿这孩子可有人缘，他这个辫绳啊，十天八天的不换，没人敢揪，谁揪他辫子谁吃亏。怎么呢？梳得了辫，他姐姐给梳得了头啊，他把他姐这绣花针呢都要过来，偷过来。完照着镜子就牵在里头了，你看那绣花针不大呀，他那辫子挺嗨，往里这么一牵呢，两头不露尖，一边露尖露不了多少，牵那么十来个，谁爱揪他辫子他往谁头上跑啊。这儿好比几人说话，说打这儿挤，天王天王天王，这儿一瞧，合身来了，男人哗，哎呀，大个儿多窟窿，这孩子就这么缺。 您看作品中这小淘气儿啊，主意多，有报复心，但是这行为我们能简单的去用善恶来评判吗？就因为他这样恶作剧让大人手上扎了血，咱们就说这孩子坏，不应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已经有了个体意识，人家要是不喜欢你没事去揪人家辫子一下，糊弄人家一下，我们就应该尊重孩子自己心里的这种需求。大人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基于好意，你也没有恶意啊，就是说看孩子挺可爱的糊弄一下，但人家要不喜欢，咱们说开玩笑的原则是什么？对方也觉得是玩笑，那才叫玩笑。你觉得你在开玩笑，对方觉得很烦，那您这就不叫玩笑，您这叫欺负人。那你既然欺负人，孩子自然有一个反弹回去，这和善恶无关，只是孩子所选择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当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果我们看到孩子身上表现出来这样的行为，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学习教导去约束他，去引导他，这其实才是我们去探寻人性到底是善是恶真正的意义之所在。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这段小淘气儿啊咱们还没听完呢，这孩子呀还有好多鬼主意呢，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请张寿臣先生给您继续播讲。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 有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土炕上的竹筒语重心长，情深意重，多么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我们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还是接着请上一代相声泰斗张寿臣先生啊，来给您接着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作品小淘气儿。 门铺也怕他，门铺杂货出题一些老膏药，我们北京啊叫油盐面，他弄一个破瓶子打香油去，那种破瓶子还瞧不出来啊，他这瓶子是净掉底儿啊，这玻璃瓶子四外是一点儿也不动。那个说那怎么那么脆呢？拿石头冲啊，就拿铁块砸，不成，一砸就砸碎了，那就炸了。他把它搁在炉膛旁边上炕着，炕热的时节一碗凉水往这一倒，本儿去就掉，净掉底儿上不动，跟点热嘛，拿着这去了，两位打半斤香油，打半斤香油，这掌柜做梦也不知道这底没底儿啊！拿这瓶子奔油海了，他半斤香油，他就拿这四两的堆儿，啊，他要是四两有二两堆儿，有一两堆儿，那四两的堆儿这么大，切成料漏子，这儿拿这墩子，油海里咚，往里一倒，哗，满漏。鞋袜子满脏，他跑了。你一回找他们家，他不认账。就这孩子就这么淘气，啊！口外头有个粮食店，掌柜山东人，大胖子，50多岁，姓聪，聪掌柜的，山东人，跟他爸爸发横。他爸爸呀，这边老住户，这个掌柜想当初在这儿学徒的时间，就在一块儿，他拎着叫三大爷。这天门口啊，粮店门口过一搬家的一车，大车上是啥的东西，什么水缸啊、炉子了、封门的大柜啊，全在上头。小孩啊，趴车影儿，趴车影儿跨着，哦，他那坐着，走到粮店门口，他往下一跳，哎，你吃饭了？这大胖子山东人呢，挺喜欢他，在门口站着，哎呀，一瞧是搬家的车。是啊，您这上哪儿？现在我们搬家了。其实他们家没搬，搬家了。怎么你们搬了呢？我们的房卖了，啊，搬德胜门去了。您在我们这说话，这是南城，南城外头，德胜门离一面十里地，它连进城呢，在拐弯抹角呢，到那十五里自有开外的。我爸爸说了，让您给送100斤面的，送100斤米，您给写上账，先不给钱。啊，好好好，先生先写账。那先生一拿笔，搬哪儿去了？德胜门，德胜门哪儿？有人胡同。 这儿就写上了有人互动，德胜门有人互动。那阵还不兴门牌呢，多少号？路能不能门啊？木头门。您到时候你找找找，好好好，写上了，有人胡同木头门。他走了，掌柜的派小徒子，跟右面，一拨进米，一拨进面。啊，那阵儿啊，这一百斤面的福地面的装大口袋，这么宽这么高，这一百斤也是东西啊，一百斤面。一百斤米啊，一包，让谁送啊？他那阵儿不像现在似的，现在有手车，有什么自行车，搁上一个人就推去了。那阵儿小徒子给扛，俩小徒子一人扛了一口的米，一人扛了一口的面，一百斤呢。掌柜的给了个条，拿着条送德胜门呢，啊，都是他们家啊，他们班那儿有人胡同木头门。这俩人呢，俩小徒子。打这个城外就扛起来呀、啊，打粮链直扛德胜门，压得浑身是汗呐、啊。拿着条啊，就走道就打听。谢光您大爷，嘿，什么事？有一人混在哪儿？什么？有一人混的？有一人？有一人混的？有阴呢？油的油木油的油啊？天地阴的阴，这不天上写着了。这位这么一瞧，有人的胡同。哎呀，我的这条街上长起来的，我还不知道谁叫有人胡同呢。你慢慢找吧，反正哪个胡同都有人。找，慢慢找。是木头门，木头门对，全是木头门，没有石头门。呵，这俩小徒子，二十来岁，还挺结实。满是这么一找有人胡同啊，接东接西找完了没有啊？进的胡同再找还没有，出了城了，找到官乡也没有，快到清河了，也没找着有人胡同。回来吧，不回来不成啊！回来，掌灯一大炮了。您咱这俩小徒子，晚饭也没吃。走了这么一天，一人扛着一百斤，鞋也破了，袜子也烂了，脚底磨好几个大泡，搁在那儿那口袋呀起不来了。明儿得歇工，一歇歇三天，找有人胡同找不着，怎么回事？搬哪儿去了？有人胡同那面没给送去，都不怪不错的。第四天，乔元孙他爸爸了，门口这么一走。从柜出来了，呵，大爷，哎呦，三哥好您呢，咱家是什么事？行，柜里坐着。进来了，什么事？我说你们垛子搬家了？没有，没搬家了，放卖了。谁说的？木卖吗？木搬家，哈哈哈。什么事，三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看我们俩小徒子今儿还没起来呢。还扛去了，怎么了？我告诉你呀、啊，你可别生气。这个小孩子淘气呀、啊，你可别打他。你要一打呀，给我脸上挂不住。咱们换行啊，你也舒服舒服的。你看他那么闹你玩，我们这个小兔子受不了啊。你要是打孩子，我是狗。怎么回事，三哥？把这有人胡同木头门这事这么一说，哼。这孙儿的爸爸气着了，十万想压气儿。这聪明之劝可不许打人，你要打孩子我是狗，你可对不住我啊。嘱咐嘱咐的，往后啊别想那么淘气，不打，说了不打，不打他也不饶。第二天早上堵被窝，拿板子在屁股上那么一打，打了二十多板，把屁股打肿了。街坊一劝，这事儿也就完了啊。虎毒不吃子，这不是把孩子打完了吗？这孙儿这孩子连他爸爸都记上了。成了，你打我吧，让你打，我给你掏半包，你尝尝。哎，要不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不叫孙儿。哭这孩子、当天不来，当天来他爸爸明白了，转过一天来啊，他爸晚上睡觉夏天喝壶茶， 啊，这北京这个习惯，到临睡觉时候比较喝壶茶。那夏天加了差不多，那火都早灭了，那时又不兴暖壶，沏壶茶还渴，怎么就得口外头啊，水铺沏去。北京不叫水铺，是茶馆，但沏壶茶，这还拿着水沏茶去。沏茶呀，还给兑了一碗凉水，这凉水最坏。你单喝凉水不怕，就怕茶里兑凉水，阴阳水喝了就拉稀，凉水准到肚子。他爸爸一喝，顺口啊！夏天喝不出那凉水的呀，是不是？睡，这一睡，今儿一听他爸爸那肚子里头跟开车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疼了。这今儿啊，太阳啊还没滋嘴呢，他就起来了。起来呀、啊，把他爸爸这双鞋拿起来呀、啊，一掀炕席，扔到席后头了。他门口玩去了，太阳出来了，这位大爷睡不着了，这肚子憋得疼啊，就得上茅房接手去。这茅房呢，在院里的有，是我们北京啊，是这个两三家的这个住户啊，差不多都有茅房。茅房啊，可是家家有，那么这茅房，男的女的都上了一个茅房，两三家的可得十几家就不成了。那时候这不像话呀，男女的要上一个茅房，他要没回避这不合适。直到现在北京也这规矩，他那个好比三合房吧，北房、东西厢房、没南房，这个茅房啊，都在那个西南犄角。西南犄角啊，随那墙啊，拿砖呢砌这么一个围脖啊，一个两面这么一八字儿，这么一来，这儿有个门。那么男的要上茅房，女的要进去进不去，怎么他有回避的法子？男的要上茅房，他不蹲坑的吗？一进门先把裤腰带解下来啊，往这墙头一搭，里头半截外头半截。女的一瞧有裤腰带，他就不进去了，知道有男的。那么要女的要上茅房呢？女的上茅房啊，得有长杆烟袋。在我们小时候是老太太们都抽这个长杆烟袋，那时还不兴烟卷呢，大长杆啊，银嘴银锅啊，烧玩意儿，点一袋烟呢进茅房，到茅房墙上他把这个烟袋立在墙上再进茅房。男的一瞧到烟袋就不进去了，只有女的。这孩子呀缺德呀，他不是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起来了，把鞋给他爸爸扔到西后头去了，他上东屋去了。东屋这老太太起得早啊，刚融火，一进门，二大妈，二大妈，这老太太挺醒的，得了，什么事？我妈呀，犯了瘾了，抽烟呢，那烟袋倒油子，拿纸捻一捻呢，舌子里就出不来了，急了一身汗，借您烟袋抽了抽两袋烟，啊，什么？拿去吧，拿去吧。他把老太太烟袋弄过来了，弄过来立墙上，他出去了，在门口那等着去了。他们住北房，今儿他们住北房，北房三间，一门两岸。他们住这个房啊是东里间，是北京的房都这个，它是前檐炕，这炕啊挨着前窗户，这前檐炕。前檐炕呢，这面是大玻璃，挂着纱窗户帘，往外瞧挺真，外屋里瞧不见。啊，他躺着不头痛里吗？你看头痛里躺着，这肚子一疼，拧着，哎呀，坐起来了。他坐起脸整对着窗户呀，就瞧那茅房。一瞧那茅房啊，立着烟袋，嗨，这不凑巧啊，里头有人啊。又躺下了，躺一会儿，这肚子拧着疼啊，又坐起来了。哎呀，这老太太还没完呢，又躺下了，躺了会儿又坐起来了。又一想，哎呀，这老太太怎么拉线使啊？没心没完，再躺也躺不下了。怎么呢？独单这要拉稀的人，昨儿个是着的凉，是喝的乌头茶，今儿早上拉稀，要不起来还能待一会儿。他这一起来又躺下，来回这么运动，他晃了三回了，他 这就下来了。呵，不成，我还得接手去吧。站起来呀、啊，一免裤腰，小褂没穿，光脊梁，褂子也没穿，找鞋，下地找鞋，鞋没了。 呵，这么要命捡的， 掉地下了。呵，这即使这样滚，吧唧吧唧吧唧，跑出来了。他那茅房在北口外头呢，一出门啊，往北跑。这孙儿啊，正在门口那玩呢，一瞧他爸爸出来了，光脚丫子，免着裤腰光脊梁，孙儿在头里跑，一边跑一边嚷：“ 街坊啊，叔叔大人救命啊！我爸爸要打死我呀！救命！呀呀呀呀！” 头跑，孙儿爸爸是后头追呀，严实不是严实，呀呀呀！可就瞧见茅房了，老外叫茅房啊，这茅房旁边啊就是粮店，这村人过来正在门口站着。你看，这可不对，我直体是不敢打孩子，你打孩子我是狗，怎么还打呀？这是哪儿的事情？哎，三大爷救命啊！救命！上我进到后头来，这村人过来把这个下台阶啊。把这位大爷拦住！别大爷，别！有什么事敲我？ 哎，什么呀？三哥，你别管，你躲开，我光更躲开。 不但这个拉稀屎，他瞧见毛毛还能跑几步，瞧见毛毛一步跑不了。 可是不正是？ 哎，一般的呀。 三大爷救命！ 嗯，这村人贵的大胖子，把这人骂跑。 大爷有什么劲？还三哥苦茶， 一愣一步。 您看这小淘气儿啊，恶作剧起来啊，不光对外人，对自己的父亲呀、啊、也一样下得去手。但您说孩子如果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特质，我们不引导行吗？能够纵容孩子就沿着这样的路去发展吗？那肯定是不行的。无论人性本身是善是恶，都离不开后天的学习和引导。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下边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个相声小段啊，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反面的典型。我们可不能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天的长大。 我们有一街坊，人那小孩太聪明了。 哦，您先等会儿 啊， 这小孩姓什么呀？ 小孩他们家姓好。 这孩子叫什么呀？ 这孩子叫宝贝儿。 哦， 好宝贝儿。 哎，哦， 五岁您就上一年级了。 哎呦，这可是神童。 当然是了。 哦， 那天说人学校那要招生了， 嗯， 他妈他爸把孩子叫过来了。 哦， 过来宝贝儿，过来。 嗯 啊，你该上学了。 嘱咐嘱咐， 一会儿带你考试去。 嗯， 老师啊估计可能要问你点问题。 是啊， 这样我们先教不教给你、 做个准备。 记住了啊。 嗯， 如果老师要问你啊， 嗯， 这个红旗是什么颜色， 红旗什么颜色？ 你就说是红的。 红旗吗？ 老师要问你绿灯是不行，我都告诉你了，这 就是啊， 不行。这样问你国旗是什么颜色？ 哦， 你就说是红的。 是是是 啊。嗯、 啊， 要问你这个皮球是什么形状呢？ 嗯， 你就说是圆的。 哦， 啊， 对。 要问你几岁了呢？ 嗯， 你就说是五岁。 哦， 记住没有？ 嗯， 这孩子真聪明。 嗯。 记住了， 记住了， 去一边背去吧。 好， 看，嗯，国旗是红的， 嗯， 皮球是圆的， 对， 我五岁， 对，真聪明， 记忆力真好， 记性好。 那天考试把这孩子给带去了、嗯，这老师拿这本一念，下一个， 嗯， 好宝贝儿， 嗯， 哟，怎么叫这名儿？这个 听着是别扭， 过来宝贝儿， 嗯， 这孩子过来了。 老师好， 嗯，懂礼貌， 这小孩 啊， 多招人喜欢呢。 就是啊， 什么问题还都没问呢，老师就有一好印象。 是啊，是啊， 宝贝儿， 嗯， 我问你啊， 啊， 国旗是什么颜色呀？ 他说什么呀？ 老师， 嗯， 国旗是红的， 对， 上边还有五个五星是黄的。 哎呦，这都知道。 连他爸爸一听都高了兴。 嗯， 这我没告诉他， 就是 他愣知道了。 嗯， 好，太聪明了， 聪明。 宝贝儿， 嗯， 我问你，皮球是什么形状啊？ 是啊， 皮球啊， 嗯， 皮球是圆的，啊、 对， 骰子是方的， 麻将牌都会。 嘿，这小孩连骰子都知道， 嗯， 太聪明了， 嗯。 我问你，宝贝儿， 嗯， 今年几岁了？ 几岁了？ 拉西，五岁。 都说对了， 五岁。 嗯 嗯，再过三年你几岁啊？ 啊， 再过三年呢，八岁。 呀，哎呦，说对了，五加三等于八，他知道啊。 你看， 我再问你， 嗯， 这个八岁以后再过两年几岁啊？ 嗯， 八岁再过两年， 说 十岁。 哎呀，神童， 呵，太聪明了，这孩子 聪明。 哎呦，这老师一听就高兴 啊， 这孩子这算数怎么这么好啊？ 就是啊， 肯定跟家里的这个环境有关系， 家教有关系。 宝贝儿，你们家是不是？哎，你爸爸是不是会计啊？ 会计。 不信， 不是， 不信， 哦， 我爸爸卖鱼， 我、哦、卖鱼， 哦，你爸爸卖鱼， 嗯， 那你妈是会计， 哎， 我妈也不信， 你妈是？ 我妈帮我爸看摊儿， 哦，这是个体户， 哦，看来你这个算术方面很有天才啊， 是啊， 那我问问你，我给你出一道题啊， 哦，还要考考这孩子， 比如说吧， 嗯。 说你爸爸呀有一百斤鱼， 哦， 卖了九十九斤， 嗯， 还有多少斤？ 对， 拉西 啊， 卖了九，还剩十斤， 是十斤。这老师一琢磨不对，刚才问都对，怎么这会儿答错了？ 数可能太多了吧？ 可能他没听明白， 那再问问。 宝贝儿，你听明白了啊？我问你啊， 嗯， 是这么回事， 嗯， 是你爸爸有一百斤鱼， 是。 他卖了九十九斤， 啊， 你算算你爸爸还剩几斤鱼？十斤呢？ 能剩那么多吗？ 那我妈要看摊比这剩的还多呢。哦， 少给啊！ 童言无忌，把实话给说了。可是您想想，孩子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的都是父母这些不光彩的所作所为，他的本性就算再善良，随着成长，这些善良的品质又能剩下多少呢？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开篇的这六个字，我们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了。今天的开心茶馆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九点三十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浪漫。